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开始我们的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要学第二十课的第三部分。Alan, ready to start with page 2 and 1? I'm ready, Ginger. And how about you? I'm ready too. Okay, let's go, listener. 、New words, new page. The first one, please. Actually. Actually.实际上的副词，它从形容词 actual 变得 actually 是用作副词。 The next realize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动词， realize 意识到的，明白。 realize I didn't realize and that girl was his girlfriend。我说我昨天见到一个年轻的同事， I didn't realize，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 that girl was his girlfriend， 那个女孩是他的女朋友。 I didn't realize， 我没有明白过来，没有意识到。 The next one， Far 我想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生词了。 Far 是远， Far away place 很远的地方。 Alan has come from far away placeAlan 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And many people in Beijing are actually from a place far away. 很多北京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Okay, the next one. Bottom 底部，下面。 The bottom of the glass is dirty. 杯子的下边好像有点脏东西。 The next. Brochure 大家听到那个 Alan 在读的时候把重音读到第二个了， brochure， 这里标的却是第一个，都行。为什么呢？ brochure 本来就是个法语词过来的，一般重音在后面的词带有很重的法语痕迹，因为法语的发音在后面，叫 brochure。 可是呢变成英语以后呢就是 brochure， 所以你说 brochure 和 brochure 都可以。 Next， Thanks 专门注明是名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会儿课文中会看到 thanks 是怎么用的。口语中呢 thanks 用得很好，如果你不想说 thank you very much， 这就比较正式一些，那么你一般口语说什么呢？ oh thanks， 谢谢了，就是我们口语中谢谢了， thanks 常用的复数形式。 The next one， Tour 我们学过 trip 旅行，我们学过 journey 旅行旅游，现在又有了 tour 是整个这些词里边最小的。 And tour is the shortest distance in terms of traveling, right? What are your thoughts about that, Ginger? Yeah, because if you go to a new place and people will show you a place around and they say, I'd like to give you a tour around this place. A brief look at it. Right. 就是可以用的非常小，比如说你到了一个新校园，别人说我让你看看校园吧，I gave you a tour around the campus. 我让你在校园参观一下，就用这个 tour。 这会儿没有任何人会说 I gave you a trip 或 journey， 都不能说。但是 tour 也可以是很大的， It could be for a long distance travel, right? 也可以是很大的，比如说 It's study tour by Japanese students to come to China. A study tour， 这个 tour 就可能很远，有时候都跨国界的。Okay, the next. Sightseeing. Sight, 景色。Seeing, 看。看到了景色是什么呢？就是观光。Sightseeing. The next. Mount. Mount 我们知道 mountain 是山那 mount 是什么呢常常是山的名字前面就用这样一个缩写的 mount The next Sound 动词 Sound 听起来 That music sounds nice 那个音乐那段曲子听起来真好 That music sounds nice 就是这样用的乘坐 Ride 可以是动词I ride my bicycle here every day. 我每天骑着自行车来。I ride my bicycle here every day. Ride your bicycle. 哦，你我们现在常有的什么呢？搭别人的车。小王有个车，我要搭他的车。Can you give me a ride, please? Give me a ride, please. 这样毫无疑问是要搭他的车。这里 ride 呢，就是名词。The last one. Smell. Uh-huh. Smell can be a good word and a bad word.Too, right? That's true. And it smells terribly. 哟，闻起来真难闻。It smells terribly. Wow, that smells good. 啊，这个东西闻起来真好。所以 smell 在这里做动词，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有时候好，有时候坏。Okay. Actually, realize, far, bottom, brochure.Thanks. Tour. Sightseeing. Mount. Sound. Ride. Smell. Thank you.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今天的学习我们从字母组合 WH 开始。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啊，有两种读音。他们是呜和我们先来听一听发呜的情况 Whale Whale man White A white shirt Wheel The wheels of a car Wheat Race wheat What What is it?这是字母组合 WH 发 U 的情况。那么发 H 的情况怎么样呢 ?Who? Who is he? Whose? Whose eraser is this? Hoop. A hoop of joy. Whole. The whole world. 今天我们一起看了字母组合 WH 在一起的时候的两种读音。你还记得他们是什么吗？对了，他们是呜和呵。在什么情况下发呵？你找到规律了吗？在字母 O 的前面发呵，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而且呢，在课下的时候要经常寻找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我是黎春，下回我们接着聊。 我们看看今天的谈话又给我们介绍新西兰哪些进一步的情况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The conversation starts as usual between A and B A says I'm afraid I don't know very much about New Zealand It's near Australia, isn't it? I like this person here He's asking the questions I like to ask我们说这个人问的问题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想问我们现在考虑一下他在哪儿问这个问题呢 I'm afraid I don't know very much about New Zealand 关于新西兰我知道的不多 It's near Australia, isn't it? 跟澳大利亚挨得很近吧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 The B answers Actually, it's over 2,000 kilometers east of Australia Actually, it's over 2,000 kilometers east of AustraliaEast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东部还要走多少呢？还有2000公里以上才是新西兰。It's quite far away from here, right? 这是它实际上的距离，所以呢，它和澳大利亚的距离呢也并不是很近的。A 才恍然大悟。 Really?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far. Really,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far. 注意一下 I didn't realize 过去式 I didn't. It was so far. 为什么要都用过去时呢？因为经过 B 的解说以后呢 ，A 现在明白了，它确实是挺远的。现在明白的就是现在态，但是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far， 这是讲的刚才他一点没有明白，他竟然那么远。 The B says, Look, here is a map. There are two main islands you see, and a very small island at the bottom. B 开始用地图向 A 解释到底新西兰是怎么样构成的一种国家情况，国家地理情况。 Look, here is a map.看，这不是地图吗？ There are two main islands, two big islands. 主要有两个岛构成的。You see?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他们一般叫的什么南岛和北岛。And a very small island at the bottom. 然后呢，在底下坠了一个非常小的小块。A says, What's the capital city? 一个国家你得知道它的 capital city, 它的首都是哪里。B answers, Wellington.But the biggest city is Auckland in the North Island. 我们现在知道 the capital city of New Zealand is Wellington. 惠灵顿 Wellington. 它可没有奥克兰大 The biggest city is Auckland in the North Island. 所以有 North Island and South Island. Auckland 在 North Island. 为什么呢？因为 North Island 距离澳大利亚呢还近一些。就是最北边，它跟澳大利亚挨的应该说是最近的地方，因为新西兰再往南呢就全都是海洋了。为什么 Auckland 是最大呢？也是人们到新西兰要落脚的第一站 The first stop 一般都在 Auckland. A goes on. What can I see in New Zealand? What can I see in New Zealand? Can you now guess, Alan, what is A?She or he is a business person? This person would be interested more in travel than business. Right, a tourist, right? Yes. 我们到这一步我们就发现了，哎，一个劲儿在了解新西兰，为什么呢？我们认识到他 ，we realized， 我们意识到他很可能是一个什么呢 ？Tourist， 我们学过 tour， 旅行、旅游 ，tourist， 旅行者。他很可能是一个旅行者，在了解新西兰的情况。Big explains.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o see there. Why don't you take one of these brochures? So B is a travel agency. A travel agency person. Yeah, this isn't a travel agency. Right, 我们更明白了。There's a lot of things to see there. Why don't you take one of these brochures? 为什么不拿一个宣传册子呢？那有很多可看的，册子里边都有。Alan, do you see anything wrong with the first sentence by B? It should be there are. Right, I would say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o see there. Right, 我们这里纠正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 B 说这句话呢，不应该是 there is.Lot of things. There are, 因为 things 是复数 There are lot of things to see there. 这可能是一个印刷错误 There are lot of things. 当我们的主语是 lot of things 的时候动词 be 就要变成 are. There are lot of things to see there. Why don't you take one of these brochures? 我们知道旅行社的那个办公室呢，或者他那个接待处呢，一般都有很多的宣传手册、小画册、折叠那种册子，那种东西就叫 brochures. Why don't you take one of these brochures? 干嘛不拿一本看看呢？ A says, Thanks very much.What sort of tours do you have here? Thanks very much. 已经感兴趣了。What sort of tours do you have here? 你们这里有哪些旅行的路线和旅行的项目？他已经要去了。What sort of tours? 这个 tours 又指的是远距离的团队旅行。B goes on. We have a 14-day tour of the North and South Islands. To cover New Zealand.It takes 14 days, right? I didn't realize this. 我们看到 B 解释我们的旅游呢是由两周构成的 14-day tour. 14天旅行线 14-day tour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slands. 走遍新西兰的南北两大岛。A asks, What would I see? What would I say?没有说 what will I say if I went with you 如果我想跟你们去如果我跟你们去都是虚拟的 what would I say what would 可能看到什么 ？B answers. The tour starts in the North Island. You visit Auckland first, then you go to Wellington. After a few days sightseeing there, you fly to the South Island. You stay in a hotel near New Zealand's highest mountain, Mount Cook. You also take a ride over the mountains in a small plane. That's interesting, right? Very interesting. 他就解释了 B 作为这个旅游旅行社的服务人员就开始解释呢 A 问他 What would I say? 我在这十四天能看到什么呢他解释了有这么四件事情你可以做第一个 Visit to Auckland first 先到奥克兰市 看一下因为很大很忙很现代的人很多海港城市 Then you go to Wellington 第二个去哪儿呢到 Wellington 到惠灵顿这个城市去看一下 It's the capital city of New Zealand 然后呢 After a few days sightseeing there 这两个城市看够了用了几天以后呢 You fly to the South Island 因为这两个城市呢都在 North Island 都在北岛所以呢要坐飞机再到 South Island 往南去去了以后呢 You stayIn a hotel near New Zealand's highest mountain, 新西兰最高的山脉 highest mountain, 叫什么呢 Mount Cook, 在 Mount Cook 脚下呢住进宾馆于是呢你从一个平原港口到了山脚下 Also take a ride over the mountains in a small plane, 到那住下以后的第四件事情呢乘着观光小型飞机在山上转一圈哇、wow. A ride over the mountains in a small plane 这个 ride 就不是一天我们乘搭车呀或者骑自行车什么呢 A ride in a small plane 要搭乘小型飞机旅游 A comments That sounds exciting That sounds exciting 我们可以感觉到 A 已经动心了本来对新西兰一无所知在哪儿还不确定现在不光知道了呢而且还知道十四天的旅行会了解这么多东西我们希望通过这篇课文大家也能了解到那个新西兰的具体的情况而且也会产生有一天去看一看的那个想法因为毕竟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Pacific Ocean countries 新西兰还是我们亚太地区的周边的比较近的国家之一Okay, thank you, listeners. And we have to stop here, Alan, today. Thanks, and listeners,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Hello,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在这样一个课堂里学习英文，的确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OK, 我们今天呢，学到了第20课的第三个单元。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这篇对话当中，我们要了解到哪些内容呢？两个人呢，也一直在谈论出游的事情。这个地方呢，就是关于我们刚刚学过的 New Zealand。New Zealand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是怎么样的他说 A 说呢 I'm afraid I don't know very much about New Zealand Me either 这个情况呢跟我是一样的可能大部分朋友呢听到过这个新西兰这个国家但是真的要我们自己去看一看的话呢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啊。他只知道什么呢其实也是我们所知道的 It's near Australia isn't itI'm afraid 在这里呢语气比较的委婉啊，听起来呢比较的让人感觉很舒服另外一位就说呢 Actually 看来这一位呢对 New Zealand 还是相当了解的 Actually it's over 2,000 kilometers east of Australia 这个 New Zealand 这个国家呢在地理位置上是距离澳大利亚以东2000公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距离看来并不是很遥远但当然也不是很近了这样的说法呢显然就是比 It's near Australia 这个要具体的多要专业的多 A 呢感到非常的惊奇他说 Really?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far 听起来那么远啊真的是没有意识到接下来这一位呢拿出地图指给他看他说 Look, here's a map There are two main islands, you see and a very small island at the bottom有这样两个主要的岛屿最小的一个呢在下面 What's the capital city? A 非常渴望知道这个 New Zealand 它的首都在哪里比如说 Wellington